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前往积极展开冬季捕鱼战斗的通川水产事业所进行了考察，他查看事业所各处，并鼓舞了捕鱼工们连日掀起集体革新。他在现场主持水产部门干部协议后，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此外，朴凤柱总理先后到妙香山医疗器械厂西川2号和10号水电站，讨论了增加生产的对策。